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两个家庭相约出游，因为给孩子带不带 iPad 平板电脑互怼，最后分道扬镳。咱们听听街坊们怎么议论。 一定是王大磊，那个跟那李家那妈妈俩人关系太好了，舍不得批评人家了，不言又装傻。 什么就舍不得？ 问你三遍这问题了。 什么问题？ 你什么观点？ 什么问题？你再说一遍。 你假设自己啊是王家爸爸。王家爸爸。 我不用假设，我早晚那是王家爸爸。 对、啊、你就是王爸。 你是王爸。 然后现在呢，你有一个孩子，你跟英家妈妈，她有一孩子，你们要组团一块出去玩。 那我想问英家爸爸去吗？ 也去。你别想多了，他去的。 嗯。 你也是带着这个王家妈妈去的啊。 啊、哦。 然后现在。 两家子呗。 对，两家子。孩子同龄， 就是、 你们又互相认识。 王家爸、王家妈、王家娃。哎，跟英家爸、英家妈、英家娃， 这像仨地名， 出去玩去。 没孩子的时候呢，你们两家就出去过，出去过以后呢，玩的挺好的、 嗯。 现在有孩子呢，就想，哎，既然以前那次咱们出游挺顺利，这次咱们就还一块儿玩吧。 现在都有娃了，咱们一起再出这一次去。 娃是三年级的小同学， 小娃。 一会儿他们就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就急。 这是什么顺序？ 是好吗？ 所以呢，感觉不错，相约去海南。 那挺好，这日子口去海南好地方。 哎，出发前两天，你在群里说了一句话， 嗯， 那啥， 我是北京人吗？ 那给俺带着平板电脑，口头语。 哦， 这样咱们呀不用管娃，你们要知道三年级的娃不好对付啊。 嗯， 这时候狗都嫌。那么我作为王家爸爸，我是愿意在海边晒晒太阳。喝喝茶， 哎，夏日摸摸茶嘛， 戴个草帽啊，玩会沙子， 戴草帽就是很好的奢侈了， 哎， 休闲， 这样不会暴晒我的脑袋。 哦， 我很想在海边 挖沙子， 弄点什么花毛啊什么的， 然后挖沙子。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所以我呢是一定要带上 iPad， 让我这个娃呀离我远远的，让他自己玩 iPad 去。 哦。 这么一说啊，英妈 听着像是个佣人， 不像是家长， 厌极了。英妈妈，什么 没听明白， 这语音是不是信号太差了？ 连问三遍。 我强调一下，上次跟你们当公园里那次玩，你们就带一 iPad， 搞得我们家儿子呀在家不干别的，就玩你的 iPad 游戏。王家爸爸，你辩解那啥。 我为什么老得说个那啥？ 他们玩他们的，咱们自己玩自己的。你说让他们天天跟咱爸爸爸爸爸爸爸烦不烦？ 我当初别要这孩子好不好？ 咱们大人也有自己的轻松，有自己的生活，咱不能因为有孩子了，咱们就失去了自己。 嗯， 所以呢，我的意见就是带着 iPad， 咱们分开玩，啊，咱们自己玩。 这其实也不失为一种办法，这样孩子老实。 但英妈还是不干。 这英妈为什么不干？ 孩子就从小得培养一个很好的习惯，是不是？他爸，你说一句。 对， 也不怎么样。 你们家太纵容孩子了，那么小喝可乐，玩游戏玩游戏，现在这么小玩，你以后怎么管？ 将来早晚得抽烟。 心呐，他爸就是毛病多，所以我现在一定从他儿子抓起。 对，后来都退群了， 退群拉黑彼此， 成仇人了。 俩孩子坐在那个院里边的气垫上玩玩去。 两家人呢，分别改签了机票和宾馆，决定再也不一起玩了。 对。结果同时在柬埔寨碰上了， 全都说瞎话， 同时说瞎话是偶然相遇， 然后两家人都和好了。 对， 如果说你们当了爸爸妈妈啊， 我觉得旅游带不带 iPad 完全取决于带不带孩子。 你的意思带孩子就必带 iPad？ 也不见得。 那你哪有你的大量的碎片时间搞你自己的事情呢？ 那既然你带孩子出去了，就不用老搞自己的事情了，一家子嘛。 哎呦，你忙不忙？平时累不累？ 累。 你说你那个工作，养一孩子容易吗？ 不容易。我什么工作？你先说说。 累死累活，你知道吗？ 挣 着点钱。 挣那帮耗子要钱。 然后 孩子他妈不管是吧？ 养孩子多费钱。你也累得跟什么似的，现在你好不容易可以度个假了，你不想找一个稍微安静一点的地儿？ 那我就不应该带他们俩去， 啃会儿花毛， 喝点啤酒， 哎，戴个草帽， 玩玩沙 子。 你是不是想给自己一段轻松的时光？ 当然当然，那这样的话一 iPad 就能解决他们俩是吧？ 你就可以静心的没有任何干扰的在那儿挖沙子。 这是你不容易，但人家英妈也有人家说的、这个、 他们家情况跟我们家不一样 道理啊。怎么不一样呢？那孩子确实是，你要玩 iPad 打发时间呢、啊，他就形成了一个不好的生活习惯。 哦 ，iPad 不离手， 永远不抬头，哪怕是挖沙子，他也是玩那游戏挖沙子。真正动手没有？小眼镜，颈椎有毛病，坐哪儿坐没有坐哪儿？ 腰椎间盘突出。 对， 嚯，多大岁数？ 你现在不好好注意，将来就腰椎间盘突出。 那你带娃的意义是什么？大自然的山水，他都失去了兴趣，天天就玩这些声光电。 就看那些屏幕里边的东西，没有实实在在的感觉。孩子心智怎么成长？你也从孩子上经过过。 嗯， 你小时候有 iPad 吗？ 没有。 你活过来了吗？ 我当然活。这 iPad 也不是命， 还是的。你瞧，你现在你这儿子，他像你儿子吗？ 哎，我怎么觉得他现在像我媳妇儿？ 其实我有一个很好的建议。 嗯。 其实孩子就是说一个注意力的问题。如果说你不带 iPad， 你希望他玩一些对身体有益的这些游戏啊，或者说打发他的闲暇时光。你可以自己开发一些智力游戏， 自己开发， 你比如说翻绳皮筋儿， 也可能是这样啊，比如说旅途当中啊， 耍拐， 你可以给孩子 抽汗巾， 设置在飞机上你能干那么多吗？ 哦， 旅途中给孩子设置一些寻宝图，你比如说上飞机了，你找孩子，你看谁是穿制服的人呀、啊、给数齐了告诉爸爸 啊， 又睡 孩子数了一共十九个，客舱里边有十七个，还有俩在驾驶舱里。 好，我儿子不当间谍都是糟践。 那个啊，爸爸这是有点困，那你接着做下一个游戏啊，寻宝。刚才上飞机的时候你看见几个红色的行李箱啊，描述一下拿红色行李箱的那些叔叔。爸爸先说一会儿， 也不知道跟谁描述。 你先把它引开吧。 孩子在那儿 可能还念咒呢。 等把你扒拉醒了以后，你这么快就数出来了。好， 大伟英，我数了， 我应该给他缺点男的宝贝。嗯， 好，你下面看看这个全飞机里有多少睡觉的人呀，多少戴耳机的人呀，有没有小婴儿啊。爸爸先睡会儿。 应该是15、20、30、30、30。 爸爸， 我睡得快，他还会得快。 但是你这样一来的话呢，他就觉得哎，坐飞机蛮有意思的，也不是说非得玩个 iPad 才行，对不对？ 这孩子下了飞机说：“爸爸，我困了。”哎呀，你是睡一道吧？ 这十个钟头， 好， 给我累了。你这题怎么那么多呀、啊？ 真是的，我那书我都看半门了，到这儿了。 就是说，你也不要太过度依赖一个电子产品，是不是？如果要是电子产品不在身边的话，我们应该作为家长的想到一些新鲜的游戏， 对， 吸引他的注意。当然，这是不带 iPad 的这个理论里面的一些论点啊，论据。 只要带 iPad 呢？ 带 iPad 的肯定就觉得说，哎，其实这个让孩子下载一些景点的纪录片，能看的电视节目 啊，适度的可以。 其实对，现在这电子时代了，科技时代啊，你得让孩子接触这些东西，你让他看看呀，没准儿有些东西还能帮你讲点什么里边的有趣的部分。 他教我啊。 比如说海南有什么好吃的？ 比如说海南有这个冻梨。 比如说你到海南。俩眼摸黑，他能告诉你，爸爸，你先坐六路，然后再倒十二路。 这孩子要不是老大的，我都不信。 然后呢？ 然后咱们不吃这个文昌鸡啊，晚上呢带你去一趟这个。 我们俩谁是爸爸？ 街坊别说了，就是不同教育理念的碰撞。其实这个平板电脑的背后，就是不同教育观念的碰撞。其实他们争吵的背后，哎，就是不同教育观念的碰撞。 碰撞好几回了， 这个碰撞也许是能量。 也许是负能量，也许是正能量。古话讲嘛，道不同不相预谋嘛。 那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为谋啊，到底是 谋不是谋。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酒吧里传出这么一事儿。有一姑娘呢，因为男友一年违章15次，要求退婚，这个事儿引发了街坊们的议论，咱们听听去。有穷啊， 轻了就富不了，小穷。 不是，就是王晶啊，他那字儿合起来不念穷吗？所以小名叫小穷。 王晶合起来念哦，那俩字， 你认识不认识人家？ 我不认识，我知道王晶。 王晶，你是不是想是那个水晶的晶啊？ 对对对， 哎。你也是认识的京字太少了， 就咱们胡同的你都不认识啊？ 想不起来，怎么了？ 就是传他说跟一个男朋友 跟男朋友 一年啊，这男朋友违章了15次。 哎呦，他跟他干什么违章了15次？ 开车 啊、哦！ 你想多了，小琼挺生气的，怎么回事啊你？ 这是罚的多的生气，就是心疼钱是吗？ 不是，这说明这个女生啊，很在乎这个男生。 人品， 担心他的这个驾驶安全，一年违章15次 哦。 怎么你吐了？ 没有，我是想说呀，这个违章啊，你也得看怎么算违章。违章有很多种啊， 嗯， 你比如说路边不正规停车， 嗯 一寸， 这叫违章， 嗯，就闯红灯。 结果他还不知道这不正规停车， 闯限行。 行、啊、 这也是违章 啊， 这样加起来15次， 高速上超速 啊，这那比较严重，那有生命危险。刚才我说道边停车呀、啊、要违章15次也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不是，但是这个贴不贴呀、 啊、贴啊， 贴了还违章， 贴了还违章，下次没地儿停啊。 哦，就是在他前方3米处又重新停一次又被贴了，在他后方3米处又重 新停。你不说一年15次吗？ 对啊， 比如说今儿我这被贴了一次了，第二天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办事，我又被贴了。 哦，哪儿违章去哪儿办？ 这 是哪儿办在哪儿违章？ 这个女孩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原因的违章，你是违章了，违章了在他这儿就行不通。 哎呦，这还挺严格的。 对呀、 啊。但你说这个违章，你要违章一次，像大磊啊，以你这个智商啊， 嗯、 要说不低吧？ 当然。高着呢， 大磊可以，这张过得去啊。 嗯，也不过去哪儿。 那给你贴回条，你应该知道说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能停。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十字路口， 正当价。我这智商是有问题。 你还在那儿违章停车，所以我觉得总结经验和规律都不至于达到15次。 对呀、啊， 从你的智商来看啊。 不是，但是有时候同样的错误在不同的地方可能重犯， 所以说他就不原谅了。就说你这个这么多一年这么多次的违章， 你比如说 我今天啊限号开出来了， 嗯， 违章一次吧， 嗯， 可是呢我3个小时没开到地方，我又被罚了一次，他这算2回。 对， 可是我错误只犯了一次，可他给我算2回啊， 这算一罪数罚， 这才算2次。你后头要是再有2次的话，这姑娘就琢磨了，你是明知故犯啊，之前罚没罚你？你知不知道？ 知道了。 你还这么干，车品见人品，牌品见人品，酒品见人品， 饭品见人品， 这怎么都跟人品挂着？ 人女孩就说了，我爸10几年开车就没违过章，怎么到你这一年开车就违章10几回？ 他爸十几年就不怎么开， 这样的男人不能要，轰走。 这谁说的？ 退婚。 确实是这么说的。结果这男的急了，哎，宝贝宝贝宝贝宝贝， 他是不是幼儿园出来的？就会这一句。 我可以改啊，我以后尽量不违章，你别跟我闹脾气了好不好？ 什么、嗯，什么叫尽量？尽量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清楚了，说明白了。 尽量就是努力。 我对啊，我这当然是尽量。 所以你就是做不到，对不对？ 哎，不是，现在咱们开车谁没有违个章啊？你说 不要说这些，这些都是借口。 不是，谁知道哪一天就不小心我也。 我爸，你老丈人10几年都没违过章。 老张不违章啊？ 老张开车去东北了。 谁呀、啊？到底不违章？ 老丈人都没听明白。 哦，我有老张呢。我以后不违章不就得了吗？ 什么叫以后啊？以前不能违章啊！ 哎呀，你让我这种保证也很难，你体谅体谅啊！哎，给我拉黑了。 你看看，可见这个姑娘想嫁给一个交警。 哎，我就问你们俩，换成你们俩是姑娘，你们愿不愿意找一个违章一年违章啊15次的男人嫁了？ 这我跟你说啊，这女孩也有点机智了。哎，对了，你这个你提醒她，你监督她，让她把她这些违章改了。 他是愿意嫁，我不愿意嫁。

帮同学拎包。 对对对。 这么多同学怎么光帮这一位同学拎包呢？ 你看我一个人只能帮一个呀。 你喜欢拎包的话，来同学们把包都给这个周同学和王同学。这时候你们就有点愣住了。老师很严肃地说，不知道吗？学校校规没有说过吗？公开场合不能给女生拎包啊，下次注意吧。俩灰溜溜走了，到食堂了。 这是扛包扛累了， 化悲痛为饭量，甩开腮帮子，打开后槽牙，哈哈哈哈。然后正 打开后槽牙干嘛？踮起后槽牙。 好，踮起后槽牙，打开什么呀？ 打开里面套间。 对，这时候你们俩的眼睛灯笼发直了。 我的妈呀！ 我们这俩这眼睛老得灯笼灯笼的。 哎，校花。 校花来不了宝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为校花做点什么呢？就是 咱们是不是给校花盛个菜？ 盛个菜，盛个菜。就跟校花坐一块儿了，给校花夹菜，往这粥里放咸菜。 这充其量叫穷帮穷。 不是，校花中饭惨点吧？ 坐着坐，这恨不得就跟校花共用一个餐盘了。这个时候，一只手搭在你们肩膀上了。周同学、王同学，干嘛呢？ 吃饭呢？ 吃饭呢？我们这个同学今天没有带饭卡。 哦，这么多同学都帮吗？ 他们都带饭卡， 他们都带饭卡了。 不知道咱们的校规很严格吗？男女同学公共场合共用餐盘。 这校规真绕嘴、 这个让其他同学看了以后，这心里真是啊， 他这有点不平衡， 连老师我都会 往心里去了。 得，下回注意吧，下回注意。 我就烦听老师这句， 你们俩灰溜溜的， 这回还上哪？ 去图书馆吧。 终于干点正事儿。 去图书馆，太无聊了。 我看这回还来谁？ 好几次好事都被这个老师给挡了。咱听会儿音乐吧。 这时候谁来了？ 戴耳机。 我就想知道谁来了。 旋转门一转，班花。 各个班的花。 他说整齐有力的声音，夸夸夸夸夸。你喜欢哪个班的？你喜欢哪个班的？然后。这个周同学呢，利用自己懂音乐的这点特长哈，不跟班花一通白话，你快我滑板鞋啊，这歌那个这切分啊什么的，四二拍叉， 这全是切分了。 给你白话一通，人家说哪首歌？ 没听过， 就是那个。 我他妈猜， 那不 猜， 我这有耳机，同学一起听吧，给你听一下。周飞这个美呀、哎呦，跟班花共用一个耳机， 一个耳机，脸贴脸了都快。 是是， 你行吧？ 王大磊在那也是跟班花共听了一段大鼓。 嗨， 我这个曲艺啊， 这班花肯定是挺棒的。 正在你们很美的时候，一只手伸向了你们的肩膀。 这回剩一只，只能摸一人。 王同学， 叫我呢？ 干嘛呢？ 我什么也没干。你是想说那么多同学都一块儿学吗？让他们耳朵都凑过来。 王同学，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啊。 怎么办？下次注意就得了吗？ 哎，周同学。 啊， 先处理他。 摩擦摩擦。 你看看他还没好呢。 青岛有那么一个海滨学院吧。有很多同学反映说呢，自己学校的校规过严。说一般呢，就男女学生牵手搂抱被记违纪处分呢，这个在很多学校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是在他们学校呢，男生不能公开场合为女生拎包，即使是共用餐盘、共戴耳机也不行。而且一旦违规的话，违规的名单上会显示学生的班级、学号、姓名、违规的内容、违规的日期和身份证号。所以学生们都说啊，平时谈个恋爱都偷偷摸摸的，相处起来很有距离感。 专家表示，校规校纪往往涉及多方面，制定时最好由校方和学生协商共同制定，所有这些规范都可以让学生自己去讨论，不要学校单方面的制定。 那么王同学和周同学啊，你们既然觉得这个老师这方面的规定过严，那你们愿意怎么着呢？ 别管了 啊，来来，周同学王同学，咱们再讨论讨论啊，再商量商量。 老师，我们俩又不是副校长，干嘛揪着我们俩讨论啊？ 那违规还有好些同学呢， 你看那儿还有一对啃的。 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酒吧里 什么事儿还神秘兮兮的，你快说你这干嘛呢？ 哎呀，我这个 你看、欲说又止，你这玩意儿， 你这听了我想想怎么能跟你说明白呀、啊、我呀明天结婚，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 我知道。 你假装不知道，你别，你躲不了啊！你明天这个， 你明天结婚我躲不了，我干嘛去？ 你躲不了，明天得在这张罗着。 那是那是， 嗯，我明儿结婚嘛，不是？ 嗯， 今儿晚上我想请啊，那谁吃回饭？ 司仪， 哎， 婚庆， 你就知道这些？那谁？ 鲜花， 女的。那也那谁？以前我那个前任。 哦， 对，我想请他吃个饭。 你请他吃饭什么意思啊？ 告别一下青春这段的 不堪回首岁月。 哎，对。 啊。那就是他现在不知道， 对，他不知道。 你就是想 我 算是， 我想呢就是告诉他，然后呢作为这么一个青春的这么一个交代吧，画个句号。你觉得？ 我觉着你约人家了吗？ 约了。 那我觉着还有什么用啊，你就去吧，我祝你成功呗。 那好吧。 你知道吗？我前男友约我了。你没想过这个事儿吗？前男友翻头回来约我， 这 什么意思？对我舍不下，放不了。 你们俩分开有多长时间了？还放不下？哎，你正常点，正常点，这还在单位呢。那我明白了，你们俩分开有两三年了吧？ 嗯， 这期间，这三年期间，你们联系过吗？ 联系过。 频繁吗？ 还行吗？过年过节他生日我生日还是问候的，因为吧， 这个叫频繁呀。这是礼节上的那种问候。 那毕竟记得我的生日还是好的嘛，而且我也没有男朋友，如果我有男朋友的话，我相信我很快就忘记他是谁了。 哦，我明白了，就是这么多年你还潜心的等待他，等他回头表达对你的爱。 反正心里还算有他吧。再说我也没有男朋友。 我说的呢，今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 我这 样 你看看 那么多的香水，桌子还摆着， 这头发适合我吗？ 你听我说话呢吗？ 祝我们俩成功， 等会儿 今天就能办啊！ 还没下班呢就出门 啊！我偷偷溜点，帮我打下掩护啊！没准我们明年就能结婚了，还有一个月，我好开心。 这个风格。小姐，请问您用点什么？ 您好，我找人，已经有预约了。 哦。 小芳，小芳。 哎呦， 在这儿呢。 罗非。 嗨，你怎么老叫我以前的名字？ 啊，你改名了？你现在叫什么？ 罗伯呀。 罗伯特呀。 嗨。 哎啊， 坐。 哎呀，好久没见了啊。 啊。 你还是老样子啊。 你也没变。 哎，我们点点。 需要现在点餐吗？ 要点吧。 好。 先来一杯酒。 您给我开一瓶红酒吧。 好。 嗯， 来一盘花生米。 你还是爱吃这个？ 是的。 炸一盘花生米。 好。 泡菜来一盘。给我上瓣蒜。 好。 炒个麻婆豆腐。 哎， 那咱先吃着吧。 哎，再加一个爆肚。 嗯。 听说你换工作啦？ 对啊。 还听说你买房子啦？ 是啊。 买到哪里啦？ 这不就是城里的？ 哎，哪个地儿？是二环那边吗？ 对 啊。哎，我也想在那买呢，好贵呢。 啊， 没想到你先买的。 啊，是吧？ 你先买也好。 对，我这个准备，哎， 我知道 泡菜。 知道什么？ 蒜辣。 啊 啊， 蒜辣的。 嗯， 怎么说话？那个 花生米。 哎，先生，您把东西都搁这儿，可以走开了。 哎，那这红酒开吗？ 开。 那这开完酒赶紧走。 好。倒上吗？ 好，给我，现在就走。 那你先结账。 不是说我们走，是你走。 嗯， 哦， 这个服务员是不是喜欢我呀？ 哎呀，这个小芳，你还是这么花痴啊？ 不是花痴，我觉得他花痴。 哦， 哎，你觉得我今天美吗？ 挺好，挺好，挺好。 这个围巾你还记得吗？ 记不记得？ 记得记得记得记得。 那你说是那什么日子谁送的？ 哎，这不是我给你买的吧？那会儿。 对呀，那是我多少岁生日的时候，忘了。 嗯。赶紧吃吧。 啊，不行。 你尝尝泡菜，他们家泡菜。 不许吃，不许吃。 啊？ 多大？ 23。 32嘛。 啊。 咱们俩谈了3年嘛，从29、 对对对对对， 31、32。 哦。 其实吧，咱们都不小了，有的事情得考虑了啊。 哦， 要越早越好。 对，你考虑了吗？最近 考虑呢，我随时准备啊。 谁呀？ 嗯，看他表现吧。 哦，我也是最近考虑着呢。 真的？ 对啊，哎，其实也不能说是考虑了，我已经明天就要结婚了。我 着急了点吧。 什么？ 明天就结呀？倒也不是不行。 我们俩已经谈1年多恋爱了。 谁啊？ 哎，你怎么？ 不是谁啊？ 吃蒜辣着了。 啊，辣了。谁啊？ 就我现在女朋友。 你有女朋友？ 对。 1年多了。 1年多了。 谁啊？哪胡同的？ 嗨，我们单位的。 你们单位的？ 嗯、 我怎么知道啊？ 我去这单位就是他帮我介绍过去的。 多大啊？ 对不起，对不起，这个您小点声行吗？ 嚷嚷嚷什么呀？我今儿叫你出来吃饭啊。 干嘛？ 是想告别一下青春。 哦，和我告别啊？ 咱俩以前啊。哎， 怎么才回来呀？ 哟， 你身上怎么了？是血吗？怎么红了吧唧的？ 不， 衬衫也湿了，西装也湿了，领带也湿了，怎么回事啊？ 哎呦我的妈呀！ 明天结婚，你今儿还出？ 我能说话吗？ 你说吧，我听着。 不是血，没打架去。 那怎么了？ 刚才吃饭的时候，这红酒。 哎呦，我说的弄一身酒味儿，你喝酒了吗？没喝酒吧？ 我没，还没喝到。 开车，开车不能喝酒。司机一喝酒吧，心人两行泪。 哎呀呵， 谁敲门呢？谁呀？ 哦，妃子来吗？ 在呀。 啊，妃子。 哎， 你给谁当妃子呢？ 怎么着？ 我先拿点东西给你们。 什么呀？ 家里炒的栗子，尝尝。 哎哎哎， 这枣子，咱尝尝。 多谢。进来坐会儿吗？ 啊，多。啊，坐会儿。 来，进来，进来，进。 哎，今天我还看见你了。 啊。 在西餐厅里跟一个女的，然后你们俩，哟，哎呦，没干嘛？ 没干嘛？ 什么？我什么也没问呢。你跟一女的，她干嘛呢？ 吃饭来的。 没什么，没什么，没有没有，您别往那儿想。 行， 可别往那儿想啊！没跟那就严重，没有啊，没到那这种程度。 你给我回来， 我先走了。 您慢走啊，慢走慢走。 怎么回事啊？ 慢走慢走， 你看看。 啊，怎么了？ 你说吧，怎么回事吧？ 跟一客户吃饭。 客户？ 对， 客户是要弄一身酒啊。 这不是 这饭面泼上去的，你看看这点儿，你看看，你说媳妇，说实话吧，反正明天结婚，要这样结不了。 别的呀，我这个，嗨，今天请以前一同学吃饭来的。 女同学吧？ 不算吧。 是你上任吧？ 初恋不算恋爱 啊。明天 结婚，初恋不懂爱情吧？ 今天晚上走马上任是不是？好你个， 哎呦！你怎么动手啊？ 您别往那儿想啊！您真往那儿想了，哎，怪我多嘴。 刚才我们说这个事情是个真事儿啊，虽然是胡同里演绎的，请柬发了，酒店定了，重庆这个男子在婚礼前却带着与青春告别的心情。哎，偷偷摸摸的呢，请前任吃了个饭。岂料未婚妻知道之后，怒扇耳光啊！准婆婆也不干了啊！怎么着，打门子？这么凶的媳妇儿，甭想进我们家门！双方家长约谈啊，开了很长时间的会，决定分手，婚礼取消。您看这事儿闹的，跟青春告什么别呀？ 嗨，我觉得这事儿啊，家长一掺和啊，这事儿就要黄。 那邻居呢？ 那邻居就别提那邻居了 啊！不，邻居是好心，各位您可千万别往那儿想。 往那儿想了吗？啊，往那儿想了吗？ 您就别说话，没您还打不起来。 往那儿想了吗？ 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